先生， 各位女士，我是粗鄙石，我们来说英文喽。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and Z。 干嘛？ What about you? 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通快速路东向西方向，从华茂东路到建国路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京港澳高速东向西方向，从丰体南路到小屯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西五环路南向北方向，从城北街到石峰桥有 2.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建国路到景华南街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建国路东向西方向，从京通快速路到国贸桥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4公里。南四环西路福路东向西方向，从丰台南路到繁阳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999 提醒你，遇到拥堵路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电子创作人尚文杰。2016年全创作唱片《黑金》第一主打歌《Single Boy》发布之后，以魔性洗脑的旋律以及极具个性的嗓音，引发了全新的电音风潮，获得广大电音爱好者的追捧，高居各大视听网站热歌榜的冠军，同时引发网络模仿热潮以及 Remix 风潮。而且之前也推出了由俄罗斯白金销量电音组合共同打造的 Remix 版本，而今天又发布了和另外一个国内的电音组合合作的版本，新鲜送上尚文杰 Single Boys Dream DJs Remix。 I love diamonds, these pretty little things, candies and chocolates, so sweet the flavor of love, hey football games, stick with my TV series, sometimes lonely, wanna find a bright to be OK， 这首很国际化的作品有可能会让尚雯婕掀起国内 remix 的热潮。接下来我们要送上吉克号 EP 同名歌曲《隐形的我》，淡淡的钢琴旋律诉说着一个没有名字的故事，陪伴是一种付出，付出的表现就是陪伴，路途再遥远又怎样，请不要感到彷徨，因为我会一直在你身旁。抢先来听中国新歌声学员吉克号《隐形的我》。 忧郁脸庞深深泪光，我的心疼你看不到，隐形的我在你身旁，为你变暖暖阳光，抚平你曾经受过的伤，忘了忧伤肆意去疯狂，不管多难守护你身旁，狂风暴雨我也会为你护航，让你可以坚定飞向它，隐形的我遥远，请你别彷徨，风浪再大我也会为你遮挡，就算有天被你遗忘，筑一道墙，我的伪装，请你原谅，隐形的我在你身旁，只说一句别来无恙，忘了忧伤肆意去疯狂，不管多难守护你身旁，狂风暴雨我也会为你护航，让你可以坚定飞向它，隐形的我陪你一起闯，路途遥远请你别彷徨，风浪再大我也会为你遮挡，就算有天被你遗忘，忘了忧伤肆意去疯狂，不管多难守护你身旁，狂风暴雨我也会为你护航，让你可以坚定飞向它，隐形的我陪你一起闯，路途遥远请你别彷徨，风浪再大就算有天被你遗忘。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都说运动是最好的保养品，但是单纯大强度跑步会导致身体产生大量的自由基，人体的老化甚至许多疾病的产生都与它密切相关。日常多吃一些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高的食物，多减少身体的自由基有一定的帮助，但适当调整训练计划也是关键。除了力量训练，还可以搭配一些高强度间歇性的训练会更好哦。 Keep running, let's go。 Shot. You lose the love and respect, that's where the trust stop. New work, top drop. I roll up every 15 minutes like a bus stop. And you can smell the sound smoking when I burn out. And you can catch me riding dirty, but my car not. It's love and loyalty into my heart lock. Never turn your back, won't know why I turn out. I said it once, I do it again. I'm playing the game, I do it to win. With you and your friend, that's taking it in. It's me and my team, you know we gon' win. You know we gon' ball, you know we gon' rise to the wheels fall off. You know we gon' stay to the goal, we can think of our job. I feel like the sky is falling down. Ain't nobody here to play around. Push it to the edge, I won't back down. Cause it's time to go hard or go home. One way up, no way out. I give it all for the family. We stay up, no bailouts. Give it all for the family. Why would I go hard for? Swinging on the green like I'm trying to get a par for. You ain't sitting at my table, hope you starve. Hold on, be pushing my buttons as you're starting on my car. What? Pressure make a diamond, that pressure make me a star. Got a method to my madness to bring me down by the bar. People always asking me how I got this far. My response is just to keep it honest and be who you are. Now they call me Mrs. Money, I got married to the moolah. Just to measure my success, I need at least 100 rules. I feel like the sky is falling down. Ain't nobody here to play around. Push it to the edge, I won't back down. Cause it's time to go hard or go home. One way up, no way out. I give it all for the family. We stay up, no bailouts. Give it all for the family.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通快速路东向西方向，从东四环中路到建国路有1.3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4公里。京港澳高速东向西方向，从丰顶南路到小屯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西五环路南向北方向，从农场路到石峰桥有3.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丁汇桥北向南方向，从西八里庄路到西四环中路辅路有0.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建国路东向西方向，从现代城中路到针织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建国门外大街东向西方向，从国贸桥到建外大街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上午10:45，会你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路况之后继续回来，音乐加点料为各位精选好音乐和新鲜的资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清明节放假通知，自4月2号至4号调休3天，4月1号星期六上班，假期3天以及4月1号，市民可以享受连续4天不限行。本市机动车不受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限制，非本市进京载客汽车不受70至90，17时至20时禁止在5环路以内道路行驶，和90至17时按车牌尾号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限制。此外，放假期间高速公路将对小客车7座及7座以下实施免费通行。春天里那个百花香，我一直在路上，请出王启文。 我一直在路上，走着以为是终点的方向，身边的人们说每一个终点里都是死亡。我一直在路上，希望能够在终点里停放，是不是只有在极乐世界才能享受幸福阳光。

的快乐，对不对？ 这是零又渣的浪费。北京的公共卫生间的卫生纸一直让人觉得很浪费，为了防止厕纸被过度的拿取，北京近段时间在一些公厕当中配备了全新的人脸识别厕纸机，使用的时候各位需要摘掉帽子眼镜，并在屏幕前面站立数秒后，机器下方将缓缓出纸。人脸识别厕纸机可以调节取纸的时间，目前设置同一个人每隔9分钟取一次纸，每次出纸长度为60到70厘米，并由原来的单层纸变成了双层纸，而安装的这些人脸识别厕纸机的初衷是为了倡导大家节约用纸，避免厕纸的浪费。不管有没有这些机器，我们都要节约公共资源，不然10年后你会后悔的。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来听刘若英的《10年后》，不要走开，待会儿见喽。 剪断了长发，修掉了指甲，学会 上6点的鬼街挂满了红灯笼，取代表青铜器皿的鬼作为名字的这条街，一到入夜时分，男男女女成群来到这里聚餐宵夜，说笑痛饮。 准备，准备。

这是许茹芸1998年翻唱的桂皮红乐团的作品《啤酒咖啡》。开车的朋友，咖啡可以喝一点，啤酒还是算了，喝酒不开车。啤酒放过期了也不要害怕，还是一样有用的。过期的啤酒清洗鲜艳的衣服，可以让衣物保持色彩的鲜艳度。新衣服先用啤酒洗一下，之后衣服的颜色也不易褪色。或者先用洗发液把头发清洗干净，然后用加入啤酒的水瓢洗，洗完头发柔顺富有光泽，还能够去头屑。而且在花瓶的水里加一点啤酒，就跟营养液一样的作用，可以延长鲜花的保鲜期。继续带给你好音乐和新鲜资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来听首情深深雨蒙蒙吧。 情深深雨蒙蒙，多少楼台烟雨中，记得当初你侬我侬，车如流水马如龙，尽管狂风 深深雨蒙蒙，清明时节雨纷纷，晴冷不定，这应该就是春天吧。但是也有很多好吃的春菜呀，莴笋可是当之无愧的春菜，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钙、铁等营养成分，特别是莴笋叶当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比净高15倍，所以大家别轻易丢掉莴笋叶这个宝。而且莴笋当中还有一种特殊成分，可以抵抗春季因过敏引发的鼻炎，拌、烧、炝炒还可以做汤。莴笋怕咸，所以烹饪的时候要少放盐才好吃。 吃。戳莴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时间过长，温度过高会变得绵软，失去清脆的口感。如果想起到防过敏的作用，每天吃300克左右。洋葱这个时候要站出来了，我也是很健康的，请出杨宗纬带来《洋葱》。 山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的守护着你，沉默的等奇迹，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嘴角窝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的看着你，偷偷的隐藏着自己。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嗨，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港澳高速东向西方向，从青大西路到小屯路有 1.2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马甸桥南向北方向，从德胜门外大街辅路到建安西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宛平桥东向西方向，从京港澳高速到城南街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丰地南路东向西方向，从丰台北路到大井西桥有 1.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城府路西向东方向，城府路附近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4公里。玉惠东路西向东方向，从小营东路到鼎城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新鲜送上。宣言是 BJ48 的第三张原创 EP 主打歌，欢快的曲风，动感的音乐律动，青春校园梦想的歌词。BJ48 的成长路上像梦想宣言，讲述了开学时节女孩们对于成长与梦想的感悟和追求，怀抱希望，勇往向前的精神，告别学习的压力和青春的困扰，跟着 BJ48 走进校园乌托邦，寻找青春的灿烂本真。 BJ48 宣言。 Yeah. 这几个女孩子真是青春逼人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不服老都不行。虽然我才18岁，也很年轻。OK， 接下来这位应该不太年轻了吧？开玩笑，阿来带来新的作品《给我个理由》，是一首流行民谣风的歌曲。这种曲风讲究的是用轻描淡写的旋律表达内心深处至深的情感。在微风拂面的春天，听这首阿来的《给我个理由》最合适不过了。旋律清新淡雅，歌词简单精致，加上阿来富有魅力的嗓音，正像春风吹拂脸庞，一切又都是春意盎然的模样。这首歌就是阿来给年少时的他一个发问，谁都有过去，或是美好，又或是懊悔，都是不可磨灭的回忆。让我们一起在阿来的歌声当中寻找曾经的自己，给个理由好让我回首。马上请出阿来，给我个理由。 当风扬起的帆，当爱沦为轻叹，昨天 借口 Just give me reason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继续今天我们的高强间歇运动，它是一种有氧和无氧运动相结合的锻炼方式，所以它不仅可以帮助消耗热量、燃烧脂肪，还能够让身体线条变得更加完美。运动的时候，呼吸以及心跳加速，血液当中血氧量升高，热量开始大量的消耗。同时，因为运动的强度比较大，所以肌肉需要更多的能量，身体当中的一些物质会被无氧分解，给运动提供能量。在这个有氧和无氧运动相结合的过程当中，减脂和塑形就同时完成了。来上几组，燃烧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Now that I've captured your attention, I wanna steal you for rhythm and invention. Mr. T, you say I'm ready for inspection. Show me how you make a first impression.

今早起床了，觉得头有点痛，可能是二氧化碳太多，氧气不够，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世界，只能代表自己，没有政治立场，即使这世界让我看得十分紧张，要调整自己，没想到一点就能画龙点睛，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 大家一起大声地说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 OK， 和王力宏一起改变自己吧。改变的还有苹果，前不久苹果曾对自家 Apple Store 的应用进行了一次更新，主要内容是修复 bug 和一些优化，此次更新还隐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就是 Apple Store 以后只支持 iOS 10系统。值得一提的是，未来的 iOS 11可能只会支持64位的应用了，因为在最新的 iOS 10.3 中，苹果已经加入提示，显示32位应用将无法在未来新版的 iOS 系统当中运行。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未来将注定成为美丽新世界，请出 SHE， 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见喽，拜拜。 拥抱，一起努力奔跑，超时空轨道。